新春主题活动，关注微信公众号 V 蓝斐济，大写的 V 蓝天的蓝，参与活动有机会获得惊喜福利。 本活动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联合主办。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杯，飞过西山金雪碑，顶着雪花转雪球，打着个个热汗流，推着铁环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山腰一顶和小二，到这儿必报九小圈，要问什么解心宽，问你广播旁耳边。87.6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好，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凌晨南郊观象台的最低气温是-12.9摄氏度，也是入冬以来气温最低的一个值啊。今天光照非常的充足，能见度非常好，风力不大，白天气温回升也是比较快，寒冷的程度跟昨天比可以说是略有缓和，午后空气很好，比较有利于交通出行和户外活动。那么今天夜间最低气温是在-11摄氏度左右，天气十分寒冷，对大家说啊，这个防寒保暖还是不能松懈的。那么具体天气预报是这样，今天下午晴，偏南风2-3级，最低气温-4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15%。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南转北风2级左右，最低气温-11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30%。总的来看，今天下午光照充足，风不大，比较有利于交通出行和户外活动。夜间最低气温在-11摄氏度左右，防寒保暖还不能松懈。代表预报编辑傅志龙感谢您的收听，祝您一路畅通。接下来收听的是住在87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住在876。 家有多大？有多大？可以面朝大海，背依高山；可以麻雀之体，五脏俱全；可以居高远眺，观云望月；可以花香鸟语，前庭后院。家，无关乎大小，只关乎生活。住在876，有家有爱。好生活。 各位中午好，这里是住在876，欢迎您收听感冒了的住在876，我是王维。 大家好，我是郝阳。 对，大家可能今天通过天气就知道这两天比较冷。 对， 听见我鼻音也能说明了，这两天真的很冷，所以提醒大家注意添衣保暖。不过呢，今天是腊班了，很多人都说了腊班冻死，应该叫寒鸭是吧？ 好多种都能冻死， 好多种冻死。 有时候冻死叫花，有时候冻死寒鸭，有时候冻死老郭。 不，但是有一个问题，就为什么，就是病菌啊或者什么这些，好像冻的都不是特理想的。 因为没下雪。 OK， 那我明白了。好了，那今天我们住在876呢，我们要讲的这个是每个人家庭当中都能够遇到，或者说最好别遇到的小动物。我们有请两位嘉宾，这两位嘉宾其实大家也非常熟悉了，他们分别是来自自然摄影师微信号博物旅行创始人，其实title 太多了，郑阳。 OK， 另外一位是中国原生鱼的作者，博物文化特约讲师罗浩，欢迎。 主持人好， 主持人 朋友大家好， 听众朋友大家好。 刚才在放广告的时候，我还在跟他们俩人在交流，在说，哎呀，今天我们讲的这个内容挺好的，但是起的这个话题不太好。为什么要起名叫我家有个蜘蛛侠呢？明明应该起名叫我家有个害人精。 火。其实就是这些我们常见的昆虫啊，包括猪形纲，包括多足纲的这些小生命们啊，我们不评论它的好坏，它出现在您的家中肯定都是有一定意义的。 或者是说它出现在您家中或不出现在您家中。不出现在您家中呢，肯定就是说您家的这个卫生打扫的比较到位， 嗯， 还有您这房可能比较新。但是呢，如果您家中常见，比如我们家，哎，那就是第一，您这房可能打扫的不那么干净， 还是人懒， 对，主要还是人懒。还有就是老房、老的小区一般都会出现， 肯定是有原因的， 对，肯定都是有原因的。 那这样，我先问问浩洋， 那您说， 就比如说你们家，因为他家里房子比较新啊，这你家里经常会发现的小动物，就是除了小猫小狗以外的特别小的那种，比如说你在家里会发现什么？ 我在家里就是发现这个小强的几率还真的是比较小 啊。为什么？ 干净。而且对于很多现在年轻人来说，他家里没有小强的原因是他们有的时候也是因为上班不开火， 哦， 不做饭， 对对对， 所以相对来说小强出现几率就比较小。我们家经常会在卫生间啊出现一种就特别小的那个小飞虫，跟蚊子特别像啊。我后来也是查了一下，也是今天咱们要说到的其中一个小飞虫，就是这小飞虫它不吸血，但是你老在那儿飞，你觉得特别膈应。还有就是像西瓜虫， 啊， 这两种在家里还比较常见。 腻虫，不是腻虫， 不是腻虫，不是腻虫。 潮虫， 哎，潮虫，对 对， 潮虫 也有可能吧。 对对对， 西瓜虫， 西瓜虫， 西瓜虫应该就是咱们刚才说潮虫。 对， 就是我家里还有一种，就是它很小。半透明，米粒儿那么大，好多腿，但是爬起来特别快。 哦，那个油燕啊，我们叫油燕，也叫这个俗名叫钱串子。钱串子，是它的关系会和这个蜈蚣比较近。在北京主要两种油燕，一种是山油燕，一种是这个大油燕。就我们平时家里呢，一般 家里比较小， 家里的都比较小。然后呢，像我家就经常见到油燕，然后但是我并不为此而慌张，因为我知道有它在我家，其他的虫子会略微少一些。 那看来我也不用慌张是吧？ 对，因为第一它 留着 不会。它不会伤害你。第二呢，如果你家里有个什么其他的虫子，它就都给餐掉了。 哦，这么厉害。 对， 这个那可不可以养它呢？ 不，你先说，先说， 不用， 我去那儿引进点。 对对对， 口味不错，这个 不用特意，不用特意， 散养就行。 哦，好好好，来，今天既然两位嘉宾来了，我们就讲聊聊家里的这些不请自来的小朋友。 嗯哼， 其实可能要聊最多的应该还是蟑螂。 对，应该还是上了。我觉得聊蟑螂应该我们罗浩老师先来打头阵。 我跟他熟是吧？ 对。 其实大家跟这个蟑螂这个应该都比较熟。 对，不陌生。 对吧？ 对。 这个咱们原来管它叫富贵虫。咱们原来住平房的时候没见过。 很少。 反正我住过平房啊，我不知道这个咱们主持人嘉宾原来是。 对，很少。 一直住楼房，住平房的时候咱们见不着。就是自打搬到楼房之后，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家里就发现一个之后就有两个，两个之后就有一群了。 嗯哼， 这个跟它的整个生物学的特性其实有关系的。咱们说蟑螂这个东西，实际上它确实是富贵虫，它比较娇贵，它怕冷。 嗯， 所以咱们平房或者你们家条件不好，它还没有， 就是接地气的地儿它没有。 哎， 对， 哎，那我可以不可以理解成，比如说浩洋他们家住一楼，没有？ 哎， 有可能吗？ 这个一楼没关系，一楼可能也会有，但是主要是楼房就行。 对， 哎，首先就是咱们跟原来平房主四面漏风那种， 嗯哼， 啊，咱们楼房保温好，因为它对温度、它的孵化、对温度、湿度都有要求。蟑螂总体来说还是一种比较喜欢潮湿一些的昆虫。 对， 嗯，它就是咱们发现也基本上还是厨房卫生间更多一点，偶尔它旅个游啊到客厅卧室了，那可能你要在客厅卧室也见到蟑螂，就证明你们家那个种群实在太庞大了。 对，一般情况下就是常见的是三种，可以说是三种吧。 对，反正基本就是 外来两种，本地一种。 大蟑螂、小蟑螂。 嗯，对，这个一般呢，我们常见的就是这个美国大蠊、德国小蠊， 哎， 就是这两种比较是常见的入侵生物。还有一种就是北京本地的这个中华真田鳖，就是我们常说的土鳖，但是土鳖一般不会进家。我们一般在家外面，不或者在那个楼道里啊，小区楼道里，我都能见到。 谁给起的大蠊、小蠊这样的名字？ 这个是， 这是它的 这一个应该是学名，就是那个中文名， 还挺美。 哎，对，所以他们的学名不叫某某蟑螂， 对， 叫某某蠊， 对呀， 啊， 是这样，它是飞帘木的。 对， 对，是飞帘木，它那个木叫飞帘木。 对， 但是为什么叫飞帘木？我还特意查了一下， 嗯哼， 我没有特别查到，但是我查的这个文献资料过程中，我发现咱们古代的封神，就《封神榜》里那个 封神， 哎，有一个封神就是主管那个刮风的那个，它就叫飞帘，但是是飞翔的， 哦、 就是会飞的飞。他就叫飞廉，他就 是说 他跑得快， 那是哦，就是跑得快。 所以我怀疑 是 不是 飞得好？ 对，我怀疑是不是以前这个古人也是看见这玩意儿跑得太快，就管他叫飞廉木吧？ 不对，应该叫草上飞、啊。 但这个哎，这个咱们还真强调一下，实际上他的飞翔能力 不强 、蟑螂不太爱飞。它只能短时间炸呼一下翅膀，就实在太危险了。 这爬就够吓人的， 因为它飞的没有跑得快。 对， 哦， 它跑得比自己飞得快。 我觉得它跑得没有钻得快。 哎，对，这也是一点，它就是能钻到一个特别窄的缝隙里， 嗯 哼， 特别窄，好像是 0.5 毫米。 差不多， 所以很难打死这个东西，就是 好像能飞的，就是大连能飞，小连好像飞不了。 雄性的都可以飞， 雄性都可 以 飞， 基本上这两种雄雌都可以飞， 哎，但是都不爱飞。 短距离飞行可以，长距离不可以，基本就是从一个地方然后逃命，或者是这个地方有个什么对于它来说比较大的障碍了，它飞起来越过去， 主要是逃命。 对，其实这个飞帘木下面就是我们说的蟑螂啊，世界上有5000多种，对， 实际上凡人呢就那么几种， 对， 人多数啊跟咱们人类没什么关系， 嗯， 很少能见到，因为咱们人类生存的这个环境，相对于它要求的环境来说过于干燥了，多数的飞帘木喜欢特别潮湿环境，所以在雨林里特别多， 对， 在潮湿热带的森林里多，所以人类的这空中，比如像这咱们这个直播间这么干燥，它实际上生活不了的， 不爱待， 对，也放心， 待不了， 我们这儿没食儿，来了也得饿死， 不想吃了哈， 是，哎，你看啊，在家里吧是这样，就是小个儿的， 嗯哼， 就因为我家里是没有啊，这小个儿的我在别人家里是见过的， 小莲， 哎，小莲， 对。咱那边小个儿多， 但是我发现，饭馆里那个可比家里的 大 多了。 大连， 我天哪，那 是美洲大连。 如果要那么比的话， 那 饭馆里那长得就跟坦克似的， 对， 真大。 对，那个是在营业场所，更常见。一般见到那个，原来是饭店，完了餐厅，见到那个美洲大连的机会要更多一点。 小时候经常在食堂里见。 对， 就是打饭过程中，这底下就爬， 对， 尤其晚上特别多，这个其实也是他们非常适宜的一个生存环境。 大连是对这个温度要求更高一点，咱们的一般居民家的室温相对来说与他喜欢的室温就是更低， 对， 这个大连在南方地区就是热带地区，包括如果咱们去那个宝岛台湾旅游啊，到什么垦丁那边啊，那满大街你看看有个什么窨井盖儿，你要掀开里面。出来就全是那种 拍电影的感觉， 多亏我去过，还没看到过这种场景， 早听说不去了。 除此之外，其实现在有很多种类的这个就是蟑螂啊，已经都是现在家中的一种异形宠物了，就比如说这个马达加斯加发生蟑螂，包括世界上最大的这种犀牛蟑螂啊，这两种都是可以在宠物市场上买到的，甚至可以拿在手中把玩的这种蟑螂。 它通那个咱们就叫马岛蟑螂吧， 马岛蟑螂 的简称，它是通过身体两侧的气孔可以发声，就是拿在手里，如果它紧张一捏， 可以当个鸣虫听， 但这种应该是对人体是没有伤害的， 没有， 对， 没有影响。 真正对咱们影响就是家里常见的。 对， 那么两三种， 而且像这种马岛发生是非常不好养的，稍微环境条件改变可能就挂了，所以还得特殊加温、特殊加湿啊， 哎呦天 哪，非常难伺候， 不是都那么强 啊，是当然，我觉得如果要养的话，还是像啊耗子似的养点小猫小狗的，我觉得就更健康一点啊， 是，对，没错， 关于蟑螂，为什么有那么多人都觉得说，哎呀，有了蟑螂不行，我们家就变得很脏或者什么，为什么？ 因为它确实是携带 病 菌和病毒都会有， 没错。 但是这些病毒病菌对它是没有伤害的， 对， 没有问题。 真的就跟耗子似的。 对， 而且咱们家里常见这两种，食性特别杂，只要是不光是有机物，有些无机物它可能都会啃。 对， 是吗？ 这什么都吃，它携带的病毒种类呢也比较多，叫什么痢疾杆菌啊， 大肠杆菌啊， 嗯， 有时候鼠疫杆菌，还有脊髓灰质炎，就是咱们原来说小麻痹那种病毒，它都会带。 对， 而且它就算你不传染这些病毒吧，它本身也会分泌一种就是很难闻的油状的那种物质。 对， 它如果爬过你们家的那个，比如食物，你那个就会产生很严重的。 我们所谓的哈喇味，还有就是发霉的味道。如果你家蟑螂多，一进那屋一闻就知道。但是如果没有这个生物学的知识，可能就会觉得你家什么东西发霉了。但比如我们经常闻这种味道的，一进去就大概知道你们家肯定蟑螂不少。嗯，比如我们家是。 嗯，是不是就是说你刚刚讲它爬过的地方的就一定是带病毒的？比如说， 啊，不一定，这个 不 一定， 它可以携带这些病毒，但不是每只身上都这么全。 嗯， 但是它这个数量实在太多。 那它繁衍能力快不快？ 非常快， 相当的强。 对 啊，那不是一般的强。 嗯， 而且它不是直接产卵。 嗯， 不像咱们说那个一般的有些昆虫啊是产卵，它会产一个卵鞘，它那卵鞘是隔质的，是防水的， 对， 而且还有一定抗压能力，所以导致它的这个孵化率相当 奇高， 其他昆虫要高得多。 嗯， 啊，其实咱们还有一种昆虫，它的亲戚跟他的这个这生殖错材差不多。 不是说了土鳖吗？ 不是， 真不是。他的亲戚有几个 螳螂，螳螂， 螳螂， 嗯， 螳螂是他亲戚， 就是， 算是 关系上比较近，嗯， 关系很近， 算舅舅了。 他们等于是从早期分化的时候，有一只分化成杂食性的， 对， 就是现在的飞脸目蟑螂， 嗯， 还有一只分化成就是食肉性的， 肉食性， 就是，螳螂。 嗯哼， 但是他们现在身上很多东西是像。比较相似的能看出来，咱们说螳螂也是通过卵鞘繁殖， 对， 也会在找树杈那儿，产一个卵鞘似的。 嗯， 那时候我们冬天还经常捡一个，就带卵鞘树枝儿放架在阳台，结果放那儿放着吧，给忘了。完，突然有一天一看，满阳台爬的全是小螳螂。 对， 就等于它产这个卵的之后，自带一保温箱是吗？ 哎， 对。哪止这个，嗯，我觉得还有不一样的地儿吧。那个不 是 说。产卵之后母的得把公的都吃了吗？ 那个是一个悖论，那个是一个悖论，只是说公的一不小心被逮着了， 有可能他要补充一下蛋白质， 嗯，对对对，因为 谁是谁 就是逮着谁是谁。嗯，所以这个是黑猫警长里的一个习惯性错误。嗯， 其实蟑螂还有一个亲戚，可能大家比螳螂就是 关系更近， 在南方更常见，关系更近。 嗯 嗯，白蚁。 嗯， 白蚁跟 白蚁不是蚂蚁，嗯， 白蚁跟蟑螂还是亲戚呢。 对，很多人可能不太了解或想象不到， 白蚁是那后边带翅膀那个吗？ 白蚁是主要啃木头的那个。 对呀，啊，对呀，啊，对，啊， 种木头那个。 嗯， 白蚁是主要爬来爬去的，完了啃木头。 对， 是我知道， 嗯， 就是在比如说像加拿大呀，或者什么，哦，这些地方，因为他们都是拿木头盖的房子嘛，这个很严重， 嗯。 咱们这边可能影响不太大。对，这是正经是人家蟑螂的亲戚，是一种迎社会性生活的蟑螂，因为蟑螂基本都是在哪都有多，或者 所以就是总归就是因为它的繁殖能力和繁殖策略超强，所以最后造成我们家里会经常见到它们。而且呢，这个就算您家里打得很干净，但是由于邻居家青蟑螂可能也会爬到您家去。 对， 这也都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别着急啊， 嗯， 因为咱们今天整个节目其实聊的都是这个蟑螂，蟑螂，而且也有很多的听众朋友发信息都在问， 嗯， 比如说啊，他们家也有蟑螂，应该怎么去根治啊， 嗯， 等等这些。这样，咱们在下半节的时候可以跟大家继续聊。 没问题。 关于蟑螂，可能大家还有很多地方不太了解。 对， 虽然大家都说啊，我见过。啊，张三家有，李四家有啊，什么我踩死过多少只，类似这种啊，全都有。但是你比如说像刚才咱们说了，蟑螂家亲戚啊，它在全世界有多少种啊？ 嗯哼， 啊，它身上会带有一些什么样的病菌啊？ 嗯， 然后你怎样在家里闻到味道就能够发现哟？那可能就是因为有蟑螂。其实要不是你们俩说，我跟耗子，我们俩可能都不太清楚这些，真的。 是， 包括我们还想接下来还有一点时间，上半节啊，还想再了解一下， 嗯， 比如说它的繁衍能力是很强， 嗯， 大概多少时间一窝啊？一个月？ 基本上是7到10天 啊， 7到10天就可以就是产 小的就出来了。 不是，是7到10天可以产出一个 含有14到40枚卵的卵壳、 哦，卵壳 就是7到14天，10天就可以生一次。 我天！ 基本在一年吧，一只雌性蟑螂能生10000只小蟑螂。 嚯、哦！ 它、嗯、多的话，就是10万都有可能。 嚯、哦嗯！ 所以这就是灭不绝它的主要原因。 嗯，而且， 那比如说在家里头，如果要是看到这些的话，比如大家会想。它有天敌没有 啊？油燕啊， 油燕 得养吧？这个 就比如说 蜘蛛啊， 说过、嗯、说哎，家里如果养了猫和狗，蟑螂可能就少，就是也许是谬论啊。反正我听说，还有人说、嗯、不，家里有白蚂蚁或者有红蚂蚁，蟑螂就少。然后还有人说家里有耗子，蟑螂就少。 这耗子跟我不是一回事啊， 对，就类似这种。哎，都有道理吗？ 有一定的道理。 嗯， 他说白了，这个在大自然中也有这么一个关系，就是生态位的问题，就是谁把这个生态位占领了， 替代生态位。 对， 嗯， 如果有可能有一些捕食它的，或者把它的这个食物分走了一部分，或者把它的食物给占了，把它的居住空间占了， 嗯， 那它可能就到别地儿去了， 对， 就到邻居家去了。反正它主要是找吃的嘛，适合生存的空间，有可能你有这些东西，它就。它的数量会少一点， 哦， 嗯，但是总体来说，咱们家这活物可能总数都不少， 嗯， 就看是什么而已。 那你建议大家最好厨房、厕所多清理和打扫什么位置？ 死角吧。 嗯，通过它的习性，还是比如咱们这个水槽下方。 对， 水槽下方。 水槽下方，因为它还是喜欢潮湿。 嗯 嗯，水槽下方一般是在那儿放一些。蟑螂药啊，但是这个怎么说呢？如果要除蟑的话，就是你这个住的地方很严重了， 嗯， 基本上还是需要整栋楼，就是物业整栋楼去统一做， 嗯、 不然光你们家除了可能没什么太大， 就他就跑别人家， 就跑别人家 去。那等你这个这地儿过去了，他没准就搬回来了。 对，因为你 说白就是灭不太绝。 你可能家门口这个大门它能进来，除此之外呢，你的下水道啊，包括窗缝啊，它都能够随时进来。 对， 这个是除不绝的。嗯， 对，反正我听说是这样。比如说老楼， 对， 就这楼好老了，至少得20-30年的。 对， 哎呀，这想除不容易。 是、 啊。另外还有一种就是，比如说，像耗子似的，哎，我们家这是一个新楼， 嗯， 但是新楼都挺好的啊，相安无事。 哎， 有新搬来的，从别的地儿带来的，啊，只要有人带来，一点一点，一点一点，整个这楼就都有了。 嗯哼， 会是这种情况。 而且我曾经还抓过一只小蠊，然后养起来看看它能活多久，15天才死。 这15天你喂它吗？ 我什么都不喂，没水，没有吃的，就是一个纯粹的一个瓶子。15天才死， 是憋死的吧？ 不是， 啊、 有空气， 有空气， 就是饿死。15天，所以它的生存能力，即使你家里没人的话，你想想，你出去半个月回来以后，它还活着，嗯，就是这么一个状态。所以如果要是 叫小强， 如果要是清的话，就一定是一栋楼一块清。有的时候我就会觉得我们家的蟑螂突然会多了，那我们家在清蟑螂的时候会少一些，但是别人家在清蟑的时候，我们家就会多一些，往往会有这种情况。嗯， 那看来。适合住独门独院 嗯，但也其实对于我们喜欢生物的人来说，它其实就是生活在我们身边的一个，不能算伙伴吧？ 对，打引号， 对对，打引号的伙伴。 是的，是的，是的。 嗯， 你看，3-1说了，我这刚吃完午饭，打开收音机，呵，介绍蟑螂的，恶心死我了。是没办法，这个我们今天住在876节目，主要是强强。生活在您身边的这些小动物，包括我们在下半节的时候也要跟您一块分享怎么去消灭这些小动物。 哎 哎，你们俩不会说这个没准备吧？ 这个 也可以， 可以聊， 可 以聊，可以聊聊。 谢谢啊， 对 对 对 对， 这要是没准备的话那瞎了。另外花仙子说了，说我们家楼里头4-5个品种的， 嚯， 说因为有租房子住的， 嗯， 说哎呀这个烦的可怕死了，这应该怎么根治的？别着急，我们在下半节的时候跟您说说怎么去治理和根治啊。 嗯， 包括为什么叫小强的，反正我看了一些资料，确实太强了。 对， 不光说没有任何食物它能生活好多天，包括说有人说得扔水池子里溺死它，

管你是科班出身还是天生能说会道，只要你年满21周岁，有智慧，有才华，有态度，这里就是你的舞台。 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 或登录北京广播网填写报名表，优秀选手将有机会成为北京电台签约主持人。咨询电话85013045，85013045。 这么冷的天，大马路上你怎么还扇扇子呀，诸葛亮伯伯？ 小薇，我在保存智慧。 哦，你是要冷静思考？ 其实我是想扇掉点尾气，多吸点清新空气。 哦，告诉你一个好消息，迪兰北京即日起助力环保，推出每周少开一天车主题活动，关注微信公众号迪兰北京，大写的迪，蓝天的蓝，参与活动有机会获得惊喜福利。 本活动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联合主办。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都很暖。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很暖。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7.6 您正在收听的是住在八七六。 家很理性，位置朝向，面积挑高，家更感性，风格布局色彩装饰，两种角度，两个声音，两点开始，一档关于家的节目，北京文艺广播，住在八七六，舒适有温度。 这里是住在八七六，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直播。大家好，我是王维。 大家好，我是浩洋。 嗯，继续有请我们的两位嘉宾，一位是郑阳，还有一位是罗浩，欢迎二位。 哎、好嘞，听众大家好，主持人好。 好好好。因为二位平时忙的工作其实都是跟大自然，比如说植物也好，动物也好有关系的。 嗯， 而且呢，我从郑阳的微博，包括微信朋友圈当中，经常看到你拍了很多我闻所未闻的植物或者动物。 嗯，这已经成为一种生活了，就是我们的博物生活。嗯， 哦、 对，就是要给大家。眼前一亮的感觉，呵呵，或者每天在您吃饭的时候给您发点口味的好口味的菜什么的，嗯， 多亏现在这个时间午饭点多了。今天我们主要跟大家聊的是在您家里头经常见的一些害虫。 对 啊，比如说在上半节我们聊到了蟑螂。 嗯哼， 这位朋友叫盛伟，他说：“哎呀，我活了52年了，没见过蟑螂。”啊，真的吗？那我觉得从两个方面可以理解。第一个，您家太干净了。 哎， 您身边的朋友和亲人家里都太干净 了。啊，对，对。 对呀，那这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情，对吧？ 嗯，对。 第二件呢，有可能是您不认识他长什么样，对吧？所以看着他了也觉得，哎，这是什么东西啊，还挺可爱的。 对， 也只有这两种可能。所以刚才浩仔说，哥，他说他没见过蟑螂。啊，我说有可能吗？这可能性不大。这样啊，就是刚才因为有太多的朋友都问到了，说应该怎么去除这些东西。 嗯哼， 对，其实传统的来说，比如说撒蟑螂药， 对 啊，这是一种方式。 对 对， 但是原来的那个药可能不太管用。啊，所以导致那个效果不太好。 什么意思？为什么不太管用？ 因为早年间啊，咱们用的那种蟑螂药，主要是含有那个信息素，就是通过模拟这个雌蟑螂的味道啊，把这个雄蟑螂啊都给招过来，哎，把这个雄的都灭了，光剩雌的，它不就没法繁殖了吗？ 就没法自花传染。 哎，是它是这么一个思路。 嗯， 一开始。人家现在听起来也没错， 但是 用在别的上没错， 对， 但用蟑螂身上 就有问题， 有点问题。 对， 哎， 因为蟑螂就自花传粉是吗？ 对， 可以，因为最新的有根据，就是咱们见过那个大蟑螂，美洲大蠊的研究，它可以通过 改变这个生殖策略，变成从双性繁殖变成单性繁殖， 嗯，变成孤雌， 哎，就是变，嗯，就是没有男人，一帮闺蜜也可以生孩子。 也特开心，嗯， 哎，对对对， 女儿国国王， 没人把他那渣男都给清走，他都高兴，是吧？ 嗯， 好好好，哦，那这个方式就单说，那比如说， 嗯， 我还听过一种方式，就是说让他吃这个，有可能就是他自己会提高自己的素质和能力， 嗯， 就类似于说，比如说你老打疫苗， 哎， 打着打着你自己身体有抗体了。所以也就是相当于比如说第一波吃了屁了，第二波再吃着自己就觉得，哎，这还挺好吃的， 嗯， 哎，这份还不错，然后他自己一点事儿没有了， 进化了是吧？ 对对对， 这个不是特别准确， 对， 但是有道理，他并不是吃完之后就有抗体了， 嗯， 而是他就有记性了， 嗯， 这个东西下次他就不吃了， 哦， 这个是有研究的， 对， 是有研究，蟑螂是可以做到的。就是原来这比如这个糖，因为他们是拿这个，因为蟑螂是喜欢吃甜食的嘛， 嗯， 对吧，你搁一块蛋糕肯定招蟑螂的，他就用糖来做试验，试验就表明如果一次你给糖里放了，比如咱们通俗点说就放毒了，投毒了，他吃完了在后面的再有蟑螂他就 会 进化为不吃糖， 嗯，就是相互之间的 不偏甜食了， 嗯哼， 它是有这个功能的， 天哪， 所以灭蟑是一件很难的工作， 我 就在于它太强大了。 最关键的还是您自己家里一定得保持干净，这是关键，经常做一些打扫卫生啊什么的，我觉得这可能是更关键的一个 剩饭剩菜的垃圾啊， 就别留 清理啊， 嗯，别留，别给他留下那么多食物让他在这儿住就行了。 那是不是就是说我比如说想要通过给他弄什么耳剂弄什么药这样的一种方式来灭蟑螂，都是现在已经都是没有用了， 短时间内可能有效吧，短时间内可能有效，但是这个并不代表就是长期有效， 去根难。 嗯，还有就是您一段时间可能没清，这个您家没了，但是从外面从各个邻居家又过来了，那你怎么办？所以只能是说让他过来了以后没有什么生存的，就是觉得您这儿没的可图，他就不会在您这儿生存。 对， 这个是一个主要的。 那我觉得最靠谱的方法就得像耗子他们家似的， 嗯， 一般不开火， 住人更 好， 不开火是个比较好的方法， 这方法，家里吃的少，确实是， 对， 他就不来。 还有另外呢，就是 家怎么老不吃饭呀？ 还有就是另外，您家里的这个就是一些接缝处。能用填缝剂填上的，尤其是和外面接触的这些地方，能用填缝剂填上的都给它填上，就别让它产生这个可以在屋内进行交流的这么一个通道。比如像有一些老楼它有那个通风管，这种通风管呢由于老化的话就可能是会有这种问题，就是在您家里，就别人家做菜您这都能闻见，那就说明确实有漏洞，往往这种通风管就是这些蟑螂这个爬行的一个通道。 哎呦，这还真是， 对， 嗯。 不过就是民间高手也很多啊， 对， 就是关于怎么去除蟑螂， 哦， 民间也有一些方式， 嗯哼， 比如像咱们刚才说的那些，比如说得常打扫卫生啊， 嗯， 然后像正阳说的把一些卫生死角，对吧， 对， 一定得清理啊，不能够有漏风漏气的这些地方啊， 是 因为对于咱们来说可能那就是一个小缝，对于他们来说那就是大门， 没错， 那不一样，然后包括说得撒蟑螂药啊， 嗯， 买最新版的蟑螂药啊， 对对对， 包括有那个粘蟑螂的胶啊， 嗯， 啊，这些都有。但是民间呢也有一些方式，比如说第一种方式就是，把辣椒、花椒还不能太多， 哦， 大概也就十几二十粒， 嗯哼， 然后跟辣椒泡水，泡完水那水呲呲呲到处滋，说蟑螂不喜这味儿。 它会有一定的驱虫作用，只能这么说， 哎， 有一定驱虫作用，嗯， 然后说另外还有一种方式，大蒜，说把大蒜拍了，拍完了以后一定要弄成蒜末， 嗯， 然后泡水， 对，要抢锅的，听着像， 别下锅呀，然后泡水， 但是我觉得啊，首先咱们民间的所有这些小方法，实际上咱们在蟑螂比较严重的时候可能都用过， 对， 大家应该都有印象，应该不是特别的能去根儿。 嗯， 二是呢，如果用这就是用咱们这个刚才说这两个方法，我觉得啊， 要真喷一屋子大蒜，蟑螂就算没有了，估计人也回不去了。 天天抢锅呗， 反正是够窜的。 好好好，哎，那这样。关于蟑螂咱就先说到这。 行，哎， 对，最开始的时候耗子还说他们家厕所里能看到那种会飞的黑的蛾子，是吧？ 对，就但是没蛾子那么大， 是 小三角，一个 小 三角， 小三角。 那咱们 爱从地漏里出来的， 对 对， 是。 对，那咱们 聊聊那个， 你以为它是蚊子还是 蛾子？嗯， 不，你得先给我下一定义，它是害虫。还是不是害虫？ 这个害虫和益虫是我们给它的界定，自然界中没有害虫益虫的分别，只是对我们有利和有害。它对我们来说，目前来讲是有害的，所以我们用人的定义来说，它是害虫。嗯， 还好，除了不太卫生， 对， 还好， 基本上不咬人也。 它不卫生就已经够害的。 什么叫基本上不咬 人？不咬人，就它不咬人，它的亲戚们都咬人。 还有亲戚呢？ 对，很多亲戚，我就被它害苦过。来，罗老师介绍吧。 对，咱们说这就先介绍一下它的真身啊。 嗯， 人家有学名，叫蛾蜢。 对， 蛾蜢， 一个虫子边一个我，一个虫子边一个蒙古的蒙。 是学名是吧？ 对 对， 学名。 中文。 这些小动物的学名都挺美的， 嗯， 大小莲， 对， 嗯， 来， 这个很萌哈，但是听着萌，实际上你要了解它之后就觉得没那么萌了。咱们先说它这个蛾蜢的蛾啊， 嗯， 就是蛾子的蛾， 对， 但是我管它叫性蛾，不是蛾， 嗯，长得像蛾子， 哎， 嗯， 实际上它不是蛾子。其实如果咱网上能搜索照片啊，敲着这两个字，你会看到它一个。比较放大版的图片， 嗯， 你可以用微距镜头拍啊，或者放大，放之后你发现它那个触角啊，也是羽状的， 长得特别像苍蝇， 其实还是像蛾子， 像蛾子， 像蛾子，所以通过这个也管叫蛾蜢，蜢其实也是一种昆虫， 对， 叫蜢，所以管它叫蛾蜢，实际上它跟蛾子没关系， 对， 蛾子是鳞翅目的， 鳞翅目的， 跟蝴蝶是 亲戚， 关系更近，它呢是直翅目的，它的兄弟是谁呢？蚊子。 嗯， 哦 啊， 也就是说都是脏水塘子里才能繁衍的， 哎， 对，没错，嗯， 干净地儿人还不去， 对对对， 所以最多地儿就是咱们的卫生间 和厨房下的那点小脏汤， 那个，哎，对，说因为咱们厨房一般没有地漏， 对， 所以可能感觉会少一点，它出来只能通过你这个，这个洗碗槽啊，就那么一个通道， 嗯， 但是卫生间一般咱们起码都有两个或者三个地漏，对吧？它就比较容易钻出来。 嗯哼， 那它身上也会像蟑螂似的带很多的这菌那菌吗？ 还好，病毒不多，总体来说这个东西算人畜无害。 对，就是看着 但是细菌还是有的。嗯， 对，细菌是有 的。最关键的是，很多人会发现有一点，就是这个东西，你拿花洒滋，尤其在咱们洗澡的时候， 滋不死， 啊，洗澡的时候， 对对对对对， 你会看到。不是滋不死，是你根本滋不下来它。它叫该飞还是飞， 嗯， 因为它那个翅上有一层疏水的，咱们叫疏水的，就是 疏水层 的， 嗯， 它 防水涂层的意思， 防水涂层的那个毛似的，所以这个水，你想拿花洒把滋下来没用。 这也是小时候洗澡时候最爱干的一件事儿，滋小虫子。嗯， 但是如果滋它没用的话，那只剩一个办法了，要不就 拍， 拿手拍，要不就拍墙的时候，反正都是拍。拍完了之后，你就会发现一点，满手黑 啊，是啊， 跟黑泥儿似的。实际上，那就是黑泥儿，一肚子都是黑泥儿， 就类似于跟油泥似的，是吧？ 比油泥可能干净点，因为它的主要食物呢，它是主要生活在下水道。 对， 它的主要食物呢，就是咱们洗澡搓下的滋泥儿。 呵。 啊，实际上还是咱们养的， 哎呀， 所以要预防就不搓就行。过到别人家，我说哎，别 到 别 人家 洗个澡，哎，到您家洗个澡， 哎，常来常来。 我的天哪， 哎，哎呀，不解释还好，这一解释还挺膈应的，你说说。 它的幼虫时候就跟蚊子幼虫很像， 嗯，跟孑孓很像， 那个孑孓状， 嗯 啊。完了，它也是就生活在下水道，吃这些，比如咱们搓滋泥儿啊，这些 腐殖质 积物啊， 腐殖质 啊，反正吃的东西，生活的环境呢，都略微重口的一些， 重金属了一些。 这 这种小动物确实是在家里见过。 对，这个还经常见。我 对，这个而且也不太好灭绝，就是它的可能繁殖能力没有蟑螂那么强。 对， 蟑螂的一个雌性可能是一万或者十万的都有可能， 年的产率 啊都有可能。它呢可能一次生个 30到100个卵吧。 一年吗？ 一次， 一个生命周期，因为它生命周期很短， 对， 很短，20天左右，而且它是只交配一次， 明白， 嗯， 那不就跟蚊子似的吗？ 对， 蚊子是不是也是就一季？ 对， 一季然后就完了。 但是它效率很高， 嗯， 它是通过另一个方式来延续这个种群，它是，就是从这个结节状的幼虫，也要画一个。它呢不叫蛹，它叫我们或者叫假蛹也好，或者叫半蛹也好，不是严格意义上那种蛹啊，有点类似，还是类似于蚊子那种。 嗯哼， 孵出来之后，经过好像孵出来之后1个小时，就开始配对，开始找女朋友， 天哪， 开始洞房。 太早熟了， 效率就这么高，因为什么？它的生命太脆弱， 它 渗不起。它虽说能活20多天，但中间。能活到寿终正寝的估计不多， 对 啊， 所以他就很着急，出来就赶紧繁殖，剩下的时间可能没事去远地儿啊，就是例如咱们的厨房啊、客厅再旅旅游， 是吧？然后大事完成了嘛， 然后在半道上再累死了。哎，对了，咱退一步说，蟑螂的寿命周期有多长？ 蟑螂的生命周期好像是。几十天，70多天好像是， 还是说就是平均下来，因为它 种类不一样， 因为它要也是经历多少次蜕皮以后，然后成为成虫，然后完成它的这个就是完成它的繁殖以后，然后才寿终正寝。 我记得是70多，因为我好像查过， 好， 但是品种不太一样，不太固定， 没错， 好。哎，那像这种小飞虫叫什么蜢？ 蛾蜢， 蛾蜢， 蛾蜢。 那根治它的方式，其实第一，咱们也说了很难去根治它， 清洁， 其实就是要清洁， 换房嘛。 哎呀，看到了一个就把房子换了，这个不太合适吧？ 因为原来也有，就是我微博上有一些这个网友啊，就是艾特我说我们家发现这个东西怎么办？我一般也就给他2个建议，一个呢就是换房，啊。还换新房，别换旧房，换二手房还没用，要不呢，您就换一套防臭地漏， 防臭地漏封闭好的这种防臭地漏， 明白。 因为地漏的话，我们自己如果你往下水道里去放一些这种防虫的东西，只能管一段，然后您这一洗澡一冲就全没了，所以基本也没什么用，所以只能是说把地漏尽量换的好一些，让它上不来， 用一些所谓的土办法，就是开水烫啊。往地上，那个一过去就完了嘛。 是，是，好了，再次感谢我们的两位嘉宾，一位是郑阳，还有一位是罗浩，跟大家分享了我们整整一节时间的在家里的这些害虫。当然，我们以后有更多的时间，继续有请二位再聊聊其他的小动物。 没错，那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节目是《开心茶馆》，我是浩洋， 我是王威，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了。 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之前搞的一场1块钱买5粮液股份好酒的活动，当时呢是说大家准备好1块钱，拨通电话后呢有机会啊1块钱秒杀一箱酒，本来呢是很高兴的一件事儿哈，没想到啊让不少朋友产生质疑了。手机尾号是9852的李先生啊就说了，市场价呢是3180的5粮液股份的一级精酿酒，1块钱能买一箱啊，一听这种事儿可遇而不可求啊，就打电话。结果呢半天是打不进去啊，我看你们这活动肯定是骗人的。还有一位赵先生呢也说了，听到说5粮液股份的好酒是1块钱能买一箱啊，好不容易打通电话，你们跟我说名额没有了，是真的名额没有了还是根本就没这回事呢？那么面对大家提出这些质疑呢，现在我们就来联系宜宾5粮液股份有限公司的富贵吉祥一级精酿酒的销售负责人胡总，请他来证实一下。来，我们接进胡总电话。胡总您好。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胡总您看，之前1块钱秒杀活动可以说是办得热热闹闹的，